生的人海去哪里找爱，只有看不清等待，谁愿收留我的期待，快来 顺利，恭喜你，爱情甜蜜，恭喜你，阖家安好，恭喜你，万事都如意。笑脸迎呀嘛迎春天，春风阵阵暖洋洋，那春天悄悄到人间，快快乐乐过呀过新年。说一声呀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，说一声呀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，大风铃声喜洋洋呀，小口张开多欢畅，金银财宝堆呀堆成山。笑脸迎呀嘛迎春天，春风阵阵暖洋洋，那春天悄悄到人间，快快乐乐过呀过新年。说一声呀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，说一声呀恭喜你，恭喜恭喜你，大发利是喜洋洋呀，小口张开多欢畅，金银财宝堆呀堆成山。

敲锣鼓迎新年，声声爆竹响连天，家家户户快乐过新年，一双双一对对一起去拜年，人家的哥哥一起去拜年。